因为你的心事会向我诉说，你的心里永远只有一个我。对于爱情，我以为很有把握，对于你的流言，我一笑而过。直到发现你们之间的纠葛，才明白你的心深不可测。想骗自己，这一切只是巧合，你却闪烁其词，却难以自圆其说。你说这是世上的男人都会犯的错，其实并不表示你不再爱我。偶尔忘我，只是因为寂寞，难道怪我对爱奢求的太多？既然这是世上的男人都会犯的错，是否承诺也只是随口说说？如果这才是你想要的生活，我该放手让心里永远只有一个我。对于爱情，我以为很有把握，对于你的流言，我一笑而过。直到发现你们之间的纠葛，才明白你的心深不可测。想骗自己，这一切只是巧合，你却闪烁其词，却难以自圆其说。你说这是世上的男人都会犯的错，其实并不表示你不再爱我。偶尔忘我，只是因为寂寞，难道怪我对爱奢求的太多？是否承诺也只是随口说说？